好，欢迎嚟到《恶他双周报》。今个礼拜风起云涌嘅日本动漫嘅， 几风起云涌啫？塌咗两件啫嘛， 多事啦。 咪有一件未塌， 雪都未落。 咪嗰件咪第一件系咩先？其实我一件我唔系好清楚嘅。 山本， 先几件假嘅，先几件 fake 噶啦。虽然落，虽然落都系。 咁系唔系 fake 未知啊？吓，而家其实。 因为 check 唔系啦， 唔系佢出咗嚟话唔知点解我 Twitter 成日问我系咪俾人塌咗乜乜乜乜嗰啲咯。 冇咁 自己嗰个 讲翻先，山本大介咩人啊？喂，搵个熟啲嘢讲下。 38岁，你话山本大块容易者38岁呢个嫌疑呢个买春啊？ 买春。哇，38岁男人仲买到春都几奇葩喎、 啊！买春系嘛？ 买春系嘛？ 系咪系仲要系援交嗰只咯？系好明系低年龄。 讲到明系援交系啦。 低成点先？低唔低 到 J.K. 啫嘛，好似话。 唔系，咁到咗光到咗光年都冇问题啦。 咩？到咗光年系有问题，系真系服完役。出翻嚟咁解啫， 冇坐監，係判兩年，緩刑四年，冇坐監嘅。 唔知啲咪叫服完役咯， 大佬 好密實坐嘅。 O.K. 但係唔緊要先，咁但係即係新本大介嗰單嘢咧， 佢冇 最正咧。 老大當年佢冇入盜賊啫，但係佢 都 浸咗，即係佢都叫做誒。 但係老托，我哋轉頭會講嘅喎， 轉頭會講，聽唔聽明㗎，大佬？ 好唔好？但係三本嗰單嘢同你講，即係仲要踢埋話條友住嗰區， 係佢住嗰區啊。 同阿山本 其實咧就係大區相同啫。 唔係，我唔記得咗山本 P 做嘢啊，工作即係總之係一邊其實而家傳出嚟就一邊係工作地址，一邊係住宅地址，所以係兩個唔同嘅人嚟嘅。講住先啦。因為最緊要係咩啊？拉咗山本容易者之後，足足兩日定三日啊！山本 P 係冇出過聲嘅， 係咪應該話係咪嗰個係 PAD 嘅相關冇任何反應？ 係啦，即係究竟條友係真係唔關事， 定係 之後出嚟咧？定係已經保釋咗出嚟先出聲咧？真係冇人知啊！ 因為山本要名人界同 咩？山本冇問題， 山本係大，山本本身正係大姓嚟㗎。 但係 大介又中間， 大介又菜市場名，你話撞名又 區就住同一區喎， 但係同歲數同一區， 同歲數 仲要同樣寫 engineering 嗰啲嘢，即係連職業都係。呢類嘢呢個 咁嘅真係啲微妙啦， 即係所以之後即刻大家喺度話：哇，可以呢只終於有 事。係，大家第一反應係咩啊？好嘢，送石， 有石收， 有關事。好啦，嗱，依家就睇下情況快發展啦，因為而家都實際上未知嘅。 咩？其實實際上而家出咗聲係佢個公式 Twitter 係以 PAD 身份。即係有 tag 到落 PAD 官方嘅嘢嘅 Twitter 話佢唔知點解呢兩日不斷有人喺度話我呢啲乜嘢或者有的沒的嘅。 又唔係呢兩日嘅，其實一路傳，因為其實山本係不嬲有人傳嘅，即係今次又傳拉啦，之前傳就死鳩咗啦，咁出嚟自嘲就話你乜成日都有人話我死咗，有人話我俾人拉，其實我唔知發生咩事咯。 佢而家就係咁咯，係啊，佢就即係叫做係某程度 態度係咁啦， 態度上係辟緊謠咯，話唔關我事嘅意思咯，但係實際後邊 轉個方向話唔關佢事，但係咪係咪事實咧？ 一眾玩家嘅心都係諗緊講咩講啊，送石就送石啦， 賠石算啦，乜都冇理， 唔使賠石。換咗佢， 仲好過賠石， 就係開心過賠石，認真嘅。 嗱，好啦，講完呢單嘢之後，而家等佢睇下事發展，睇下幾時認係認招認定點啦。好啦，講一單係真係出咗事噶啦。今個禮拜頭嘅。 哇，正咯，新年賽啦，又有新年賽啦。北海道監獄篇。 嗱， 真正嘅監獄篇。 咁咧喺今個禮拜應該禮拜二到啦啦。咁咧就新聞就係和月新聞。俾警察拉請佢協助調查一單，唔係協助唔係調查，係書面送檢， 書類送檢， 即係話唔拉你，但係咧就已經夾咗條 痕。唔係未拉，係講緊而家做緊第一個動作，就係將你要起訴對方，你第一樣首先要就係要警方將啲證據啊。諸如此類啲文書啊，嗰啲嘢送俾檢察官。 但由於 咁跟手先係檢察官做決定要檢唔檢，決定要唔要檢控諸如此類。 但係咧就唔使冇拉嘅，因為佢因為依個情況係唔使拉嘅。 未拉。 咁咧情況就係咧就係話咁七成個古仔就係警方係調查一啲日本賣啲移動色情嘅影碟嗰度咧， 就查到一個人的名字，那這個人的特關藤林的關就找上去西協新雲筆名和生雲家裡，就找到幾隻異容色情光碟，那呢西協 直接黃了啊，算了， 那呢 然之後還要呢是一人找回呢和月自己曾經說過很喜歡很喜歡 JC， 不是 這個是 他跟他說的，他喜歡公稱，公稱 公稱公稱 就 是、這個是公稱， 小學高年級到中學研級之間，即是一般的來啦，正常的。 即是他老實說這個是他第一次下來控出櫃，我非常肯定他從來沒有說過的， 肯定是我知道的，這件事都是好了， 那遲羅興出櫃，因為這期出什麼櫃再談吧。 那呢就他呢因為咁咧就佢屋企一百幾隻嘅光碟，唔係嗱，如果講清楚啫，係將所屋企所有影碟攞走曬，唔係代表嗰個所有碟都攞嚟碟啊！ 而家總之而家係真係點講啊？啱啱好立案咗，立咗案， 開始搞佢， 即係你話調係直情係調查中啊！ 開始 未 調 查完畢，調 查 啊，係啦，咁就而家就調查緊啦。而咧啱畫到第三期嘅北海道篇咧就停咗，就暫時休載。 講到明休載， 休載無限休載。 十二月四號開始出嗰一期 SQ 就開始休載。咁 拉咗兩日之後 就冇講，唔係無限期，係冇講限期。 係啦， 冇講時間，冇講無限期定係時間內。因為我諗都冇人講得定嘅，老實講。 因為至於相傳傳流傳中嘅傳聞中嘅真人版嘅劍心電影版咧。應該就已經係冇得睇啦。 真人版同個動畫個重播都全部收起曬啊嘛。 係咯，日本好興噶嘛，即係少少嘢就同你有關嘅都同你收埋曬先噶咯。 咁正常，收起咗先講，咁唔一定係永久禁令嘅。 唔係，不過依單嘢其實我一睇到第一新聞，通常我最初就以為係。 但其實呢間社其實相對都算係 OK 大，即係叫做有 noise， 因為一啲。 我覺得值得講咯。 我有冇耐先啦？我話俾你聽，我係其中一個受害者咯。即係我見你北海道篇文叫做開始三話啦， 幾次樣 可以係時候睇睇啦。咁我專登由零開始再重温翻，啱啱重温原本篇你同我出單咁嘅嘢。我做 咩啦？我點解話佢咁大咧？因為日本嗰啲有少少綜藝性嘅新聞節目咧有。叫有提過呢間嘢，當然啦， 係 唔使綜藝性嘅社會新聞啊，想 唔係？但係因為之前最大嗰單咧係橫江暴力事件， 係到而家仲係啊！我喺日本開任何一個電視，每日都仲講嘅，講咗咁成個幾兩個禮拜。 係咁啊！但係因為始終你記住，即係和月本身你一來有名。二來劍心係近年你又再撩翻起啊嘛，大家你真係 啱啱重新連載冇嘅。如果你重新連載，你一年前發生嘅咁嘅事咧，你係唔太覺嘅咧。 一年前都可能覺，因為嗰陣時真人版上緊， 真人版嗰陣時大鑊啊。 係啊， 不過依單嘢其實佢真係我和業新聞真係多謝馬富士咯，因為大家而家仲喺炒緊馬富士，因為最緊要就係。入馬富士單嘢，而家個話題又扯到桂花田同商鋪協會開大片嘅貨啦。好啦，當個話題扯到 嗰邊唔太關 ACC 事啊。 唔係就大家成個話題社會性話題扯到嗰邊之後， 嗰邊唔太關 ACC 事啊嘛，所以冇人講啦。 黃志斌，大家丟淡咗就係，如果就係講呢日即係黃志斌冇人講咯，即係大家就係大家從即係成個社會話題仲喺炒緊嗰邊花生，咁邊花生咁少花生咁冇人炒噶啦。好簡單啫嘛， 但調翻轉地啲宅唔會炒嗰邊嘅花生啊嘛，咁呢邊咪繼續炒緊咯。 誒，宅方面花生好少事啊，最緊要炒，最緊要社會輿論唔會講啊嘛，嘢都唔講，冇人講，啲宅仔理佢咩？嗱，依單嘢咧， 和月單嘢咧就兩個，除咗佢本身係漫畫家，作品會物理上連載唔到佢要停一停，唔知會停，唔知係停一陣定係永久定係點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其實我覺得有 講真，如果真係立案控告咗咧，即係北海道篇真係可能真係凍過水㗎啦。一睇諗翻睇翻以啱啱就係頭先一開頭講《倒帶光年》，佢之後嗰套咩世紀末翻張傳說咧，到而家其實係當冇咗件事㗎啦，係真係腰斬咗嘅。 只有咁個程度又可能真 有唔同 啊嘛。 嗱，我就係要講呢樣嘢，好簡單，因為雖然條例叫做兒童買春，其實好 Q 長嘅全名，我 唔好唔使總之就係 因為佢炒埋一碟，佢將所有嘢炒埋一碟。 總之就係用真人兒童色情刊物 唔關乜，佢冇講佢乜，佢係叫兒童買春呢個兒童色情呢個呢成色情防止法及保護兒童相關法例條例中譯大概係咁樣嘅。 唔係因為佢將所有同兒童色情有關嘅嘢都炒埋一碟，攞喺條例度啊嘛。 係啊。 但其實而家和月撩到嘅係裏邊最細埃嗰單， 只藏有。 單純持有，而且 單純持有， 但係嗰個就 同同你賭袋直接去買春咁啊，真係 差好難嘅， 直接個情況分分鐘真係要判，真係要拉，要審，要判都好，可能緩刑都唔使，即係可能即係罰個 千九年。因為佢就話最高就是坐監一年同罰款100萬， 最高咯， 但通常依家可能罰10萬、80萬收工㗎啦。 好可能同佢講真係罰少少夠。 但嗱，最初咧，我當依單嘢最初我 你賭袋嗰單唔同，佢真係判咗監，不過 拉咗 即係爭好遠。 依仲係唔止 單啊，佢係現行犯啊嘛，賭袋。 咁其實咧，仲要有樣嘢嘅，你仲要講緊係其實因為咧，而家佢犯呢一條咧。是最近的事嘅啫，2015年先落實嘅呢、這個二保法，啱啱嗰條相關法例嘅2014年嘅修正，唔係2013年嘅修正，2014年通過，2015年實行，就單純持有犯法。香港就好耐好耐，世紀之前已經係噶啦，但日本其實咧就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嘅啫。係 如果佢話喺2015年先買嘅話，其實可以講。不過 冇得講，佢入邊講係2014年公告就係講緊。 佢講持有啊，係啊，當時你唔抌 Q 咗佢哋啊嗱。 O K 咁啊。 一就係講緊你 一你唔係講買啊，你講持有啊。 嗱，因為嗱咁講真頭，講翻先頭先，其實最初我奇怪，我係以為係屬於佢做咩招取財，因為漫畫家，因為套葉美儀話齋。漫畫家咁嘅 收入咧，有啲咩犯罪嘢？ 取材咧係好正常嘅， 尤其是兒童色情的犯罪嘢，其實好乸容易揦嘢嘅。尤其是香港，我其實都判過一次嘅，又好戇居嘅嘛。 我記得好似集英社咪有漫畫家，就因為佢收藏持械，或者做邊咩啱唔啱出咩名，佢就因為收藏刀筒法俾拉咗噶嘛。持械 唔係我啦，呢單嘢咧 都係嗰幾個名，即係都係嗰幾個癲佬是第一個噶啦。 唔 係，即 係 諗啦， 集英社漫畫家特別揦容易揦嘢，就係幾次都係出集英社身上嘅畫家。 咁啊，其實我覺得所有漫畫家都唔應該翻你屋企嘅櫃桶，因為咧係日本係經歷咗好十。 記住。翻咗唔使櫃桶嘅，佢哋覺得冇問題咧，可能就咁擺台面嗰啲。 因為而家就 啱啱要話身體嗰啲。 主要係講緊十幾年前開始有1996年開始有呢條怡保法嗰陣時咧，係一早就講到明係單純持有唔犯法，好多人都係收埋嗰啲之立例前。已經出版咗嘅寫真集啊，嗰啲要攞嚟做資 料。係因為其實超和年代好近好多呢啲嘢㗎， 所以就好容易就會出會瀨嘢嘅機率係非常之高。 又是買啦！ 呢單新聞其實最大鑊嘅唔係話佢俾人送檢啊、持有嗰扎嘢，而係出櫃啫，最主要係。 唔係俾樣嘢， 我 其 實我覺得呢個冇乜所謂 嘅，話攞唔所謂，即係大家發現咗新大陸哦，原來你都係咁咯。 即係漫畫家羅莉控真係多得很啊！ 嗱，唔係相比 咁又唔可以咁講，有好多唔係嘅。其實 相比起畫純愛漫畫，但係又前又前又前情人又現又又假男，我同佢傾下嘢咁亂就大陸嘅程度康界。咁畫劍畫武士漫畫嘅羅麗胸唔係好大，亦衝擊得啫。 我反而諗起另一件咧，呢個羅大嘅手咧，俾老婆逼去畫 BL 嗰件喎。 嘿，依年頭嗱，俾另一樣嘢我比較注意就係和月老師，你點解咁容易俾人執？你點解留低痕跡俾人追到嘅啲嘢？係佢又係追到人一單查到上門嘅啦。 我反而係諗緊和月老師，但你啲羅咧好麻麻啫。 唔係我直情係諗唔到佢到底為我畫過啲咩羅， 好難畫。 所以咪我前面 神谷分出場嗰陣時，其實14、15歲嘅 啫。屌到歐啦！ 但個樣唔係啊嘛問題。 咩？ 你冇話神谷分啦，阿燕都唔似阿羅啦，唔好玩啦。 12。 唔係重點就係 12、13 嘅。重點就係通常買呢啲嘢咧，其實買呢啲嘢通常咧就係盡可能避免咩，佢已經揾到上門。大佬啊，你自己有頭有面，你梗係諗辦法，冇俾人查，想幫留啲證據啊嘛！ 我覺得直情係冇意識到呢個係犯罪，我覺得呢個可能性係非常之高。 根本就係 漫畫家好多都係咁樣噶，即係你大佬啊，依啲咁嘅嘢你見唔俾人捉得上門？你真係唉，我幫你唔到啊！真係。 順帶一提， 你唔留證據啊嘛！ 順帶一提啊，呢、這個如果你係普通ACG 的。或者普通宅啦，就如果你又咁啱住喺日本啦，係啊，相對嚟講，我哋係唔需要太擔心啊，因為啱啱嗰條修正案啊，係其中一樣就係講到明二次元漫畫動畫相關作品不在此例之中。 係啦，所以 嗰陣時嘈得好緊要，因為本來開頭立例話二次元都要擺落去㗎。 仲要係仲要係又係繼續講呢個睇起嚟好似睇起嚟似呢個問題，即係睇起嚟似羅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攞命點？因為老實講， 幾千歲嘅羅嗰啲啊， 唔講你講幾千歲嗰啲，因為就算日本人畫慣十七八歲少女，即係你用神話啦嚇，你只要冇唔好意思喺歐美人眼中都係羅嚟嘅咋，即係所以變成最後一個個節中就直接講 OK。動畫漫畫相關劇卡嘢不在此列，淨係限真人。佢係改咗呢條之後先過咗個修訂案嘅，即係講數啫。 因為太難傾掂啊！ 所以 coming out 嘅係唔犯法嘅， 係冇錯。單純持有依然係不犯法的。係 啦，唔係 coming 以前繼續係可以買賣，繼續可以畫，繼續可以睇嘅。 冇錯。 係啦，咁依家 不過佢所以佢嗰下我係 依家嘢其實就真純粹係叫花案情嚴重，係比較 案情嚴重，影響比較嚴重啫。真係因為啱 新年 咁多年，即係出翻個劍心出翻 翻嚟嘅新年。 唔好話劍心係和月個勢，喂劍心完咗之後和月有邊套得㗎？話俾你聽，我真係唔覺有咯。 其實內容是得，但係氣勢完全 就係 覺 得大家講緊係，如果你係唔掂嘅人，或者大家 full fucking care 啦，就係講緊一個其實都 OK 唔錯嘅人，一路再浮再沉。 喺翟冰手上仲未揸得死，仲未揸到乾嘅。 終於見佢出翻嚟，出翻好似有翻啲聲氣，有翻啲生氣，跟住同你講，可能真係一鋪又打翻沉佢，即係呢條友仔都係個條命都係坎坷噶啦。 自從他第一日簽集英就 哇，今次唔關集英事喎。 唔係，呢個係之下羅麗孔都會犯嘅錯誤咯。 我唔會犯啲咁嘅錯喎，老實講，因為我攞住嗰啲唔會犯法嘅。先講，不過各位香港嘅讀者呢個聽眾，香港係犯法嘅其實。不過香港係歷嚟到而家為止，從來冇任何一次關二次元事嘅作品因而犯例，因而有人被捕。不過。理論上是犯法的， 每人又呼籲大家拉他。 嗱，依單嘢咧，題外題應該講下倒退光年啦，因為依單嘢結果大家又揾翻倒退光年，先陳年歷史發翻出嚟。 倒退光年就算係最躺罪下中槍一個過 Q 個咯，提翻佢冇計，邊有又叫你發？其實理論上你犯同一條罪，又係針咁，你前邊前車可鑒，大家睇住你之前賴過啲咩嘢啦，咁咪。攞嚟估啊，和月會咩下場？咁所以過 Q 過把個我都攞翻嚟，打出嚟講。不過咧，老實講啊，倒袋個連載停啦，我覺得純粹有部分原因就係套嘢其實都唔係好緊要嘅啫。 唔緊要啊，因為唔係同埋最緊要 唔係好得啊。 之後佢為食獵人咪一樣掂翻。講真， 因為佢之前嗰度其實唔 係 好得。 其實嗰陣就唔掂，順手即係成招接埋佢啫嘛。即係如果掂嘅話，佢就 咩嗱？其實咧，佢我話唔好得係內容，真係我唔好得。而但係喺針嗰一年，其實喺針嗰個排嗰、那個次序，其實頭十啊，長期頭十。 係，但係嗰一年嘅針好似真係冇乜嘢得。 唔係咩？嗰陣時佢係最即係叫做中興期嘅，即係龍珠叫做咩？ 就係最 top 嗰集喺最 top。 唔係。 然之後下邊嗰集唔知係咩咯， 係通一般形容咧叫做青黃不接， 又未多啊。其實嗰陣時有幾套，唔係好記得啦。阿和月仲連載緊㗎，劍心仲連載緊嘅。 其實冇乜所謂，反正而家就係講緊倒袋嗰下，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咁嚴重嘅。 咁啊，即係講緊， 我都係真係順便炒順便斬咗佢個唔算受歡迎嘅連載。因為其實咧，老實講，呢條友仔係勁嘅。你反而俾套咁嘅嘢，俾套容作去霸住佢。不如順便嗱，你翻去閉門反思下，度下條橋，翻去修練下，翻嚟再嚟過啦。 咁咪修練咪掂咗咯？ 係咪咯？即係有時有啲嘢就福禍相依嘅。 其實佢真係有一個睇翻之前，其實佢有個佢啲啃啊或者。 不過和月就唔係啊嘛，和月好明顯就佢真係得嘅，但係問題 一直都得嘅，只不過係其實要講翻和月，除咗劍心之外，佢幾套都唔啱集英社嘅。如果不是集英社的話，他那幾套應該是即是沒有死得那麼緊要。 就算劍心，我覺得其實如果換在港男社會更好很多，不過算了，這個就 劍心其實很適合集英社， 不是我劍心後期越來越港男化的，不過算了，這個就因為、這個、不是我們今天集討論話題。 好，呢度暫時擺埋一邊先，等阿和睇下和月公佈咗之後佢下場點先啦。好， 下場 講下另一單又係好麻煩嘅嘢，又係就係關注一啲嘢就係。咁咧喺網台 ANG 佢每年都有個啲公開大 show 嘅 ANG All Star， 咁咧其中一 part 就係阿關子帶住幾個新人聲優就走上台做嘉賓，就先喺度講喺度大講黃騰啦，繼續佢嘅。咁咧其就出咗出事就係其中一個新人聲優外其有亮就對住阿日高李賽話：如果紅咗嘅話，你同我嚟一炮啦！咁一句話出就全場轟動。跟住翻下船，即時招即即阿奶啊！即刻下上下座向阿日高利賽道歉，但事情就話出咗，就已經即刻全個網絡就爆曬啦！大嚴上，而喺 佢對住邊個講啊？ 日高利賽啊！ 我知，我意思就係、是、日高利賽而家係 hit 即係第一線 hit 嘅人嚟噶。 嗱，跟好啦，跟住依家嘢之後咧， 第一線 hit 即係仲要唔係走呢個路線噶。 好啦，咁咧，阿高利賽知道，已經知道，高利賽已經喺當日嘅Twitter 度已經話噶啦，知道依個即係托火，就話知道係玩啃，就即係言下之意，大家唔 好明顯都真係係講笑講過過咗火啫。 好啦，跟住喺第二日，即係隔咗一日之後，阿關智一就講出啦，就係當時阿關智喺佢自己節目度話，其實當時咧，我就佢講想講笑話，點知佢啃過咗。不知道怎樣接下去，跟住同外企有兩公嗱，你咁你做咩同日高利賽咁講？ 其實純粹係跟錯大佬啫，就咁簡單啫嘛。 咁好啦，咁啊外企有兩照講咁賴嘢，就孭曬上身就話唔關佢事嘅，係我責任。咁當然啦，啲人就照踩外企有兩噶。 唔係，因為調翻轉， 你唔通真係踩啊關子欣咩？冇眼啦！ 唔係，係你鏟骨之後又點啫？佢會在乎啲嘢嘅咩？ 冇用㗎。 唔係啊，唔係意思就係話佢上曬岸啊嘛，呢啲嘢其實 唔係上岸咁簡單啊。 佢呢係佢 public image 嘅關子啊， 係佢嘅正常運作啊。 好簡單就係關子。 唔係啊，意思就係話無論喺各方面對佢都冇影響啊嘛。 唔係，好簡單就係對關子嚟講，呢個係佢可以好自大咁講話，我從來未試過唔紅㗎。一個針聲優，同埋佢講所謂嘅黃色笑話，佢講玩黃金好幾個經典，其中一個經典係激到金姐麻尾好段時間嬲到震嘅，就係相傳有一次慶功宴，佢將一啲裝咗某神秘體嘅避孕袋擺喺金姐麻尾嘅枕頭隔離，激到金姐咪激到佢幾年之後唔睇住任何佢個佢唔提邀佢做個節目嘅事。另一次就係 Persona 四電嗰啲電台直播節目。去除褲，跟住羅川大富同埋阿山勝明即刻揞住佢，揞唔切啊！係見到毛去到，喂，對於關子欣嚟講，佢離譜 到真係唔收噶， 唔收嘅關子欣，喂，無自重噶呢條友， 收噶大佬， 即係三五不時過咗火啦， 佢唔係三五不時，基本上個次都過火噶。佢去到一個情，即係咁就係對，所以一聽到阿關子欣會講就係、是、第一，我相信外球內絕對唔敢同阿姓蘇日高利賽嘅。即係新人星洲騷擾前輩，最紅嘅前輩，你想死啊！即係呢個冇可能嘅。但係對，如果係關姐叫佢咁做咧，就咁一個係最紅前輩，一個超級大前輩，咁聽邊個話？咁樣啫嘛。 唔係啊，其實呢次單嘢同頭先阿傑特講啊，當年阿金井單嘢其實有啲似，係對手嘅問題。你對住個唔係玩開夏利他呢方面嘅女星優去玩呢樣嘢，係好容易過火的。即係調翻轉， 即 係當年 幾個條件加埋都係不 適合啦。當年金井麻美係出咗名唔玩得係他，即係而家放開咗啊！而家嘅事啦，但當年係出咗名唔得嘅啲。 因為其實有呢條聲音係真係出咗名，係、啊、你唔好玩下他，玩咗即反面㗎。啊佢其中一個， 又或者係即係今次日高，我日高可能未必話玩唔起，但係個問題佢形象唔係玩呢邊啊嘛，大佬。 咩日高形象你係玩起嘅，其實 幾樣嘢啦。如果你對個男人講咧，咁啊輕好多嘅。 唔好話男人先，邊有？你係對個開黃腔都開到爆嘅女星， 開慣黃腔， 唔 係 麻尾有幾個？ 你對住夏麻尾啊啊對 日粒嗰幾個玩慣嘅， 係咯嗰啲。 但係高利賽一就係佢走偶像派 嘅嗰扎，有乜所謂？一調翻轉佢同你可以入交有其他隊交手都唔得啊！講真， 但係就係高利賽本身走純情派嘅， 咪係咯？你如果清純派，你玩呢啲嘢，你玩嘢， 跟住一同埋再推開其有兩大佬，即係外星新人， 唔係又唔好話害唔害佢死先。 呢單嘢之前我就未聽過呢個名咯。 咁 咪平地一聲雷啊，大佬！ 出嚟未都未聽過， 從此轉型下嚟他成啊嘛。 咪又未去到未聽過嘅，只不過佢真係真係誒，佢個。個 character 我都未記唔，我都未記到佢係邊套劇。 真係好少聽， 我真係冇聽過。即係你可能聽過，但我真係冇聽過。sorry， 我有睇過呢個名 字。呢個新聞之後就記住咗佢啦。 老向 mouse 啦，識佢老鼠。 新人有大把啦，即係依單嘢真係叫做一炮用咯，真係 真係一炮用 啊！真係炮用啊！因為真係冇人識佢，我有啦。就最慘就係、是。有個棒球選手姓外奇嘅，無啦啦咩啦扯上關係就係嗰個棒球選手外奇棒球選手，因為佢屋企開蘋果園嘅，咁唔知某個呢麥當麥西就攋埋一次，即係講完單嘢之後又講蘋果園，結果咧就集啲人就走去打個蘋果園騷擾，哇！ 咁啊真係 更莫名其妙。 最興嘅啲躺著中槍就 風評被害， 風評被害啦，真係真風評被害名副其實嘅，唔係同嗰個光年，佢真係風評被害嘅，完全冇拉格嘅。好啦，嗱，講下另一單就另一單，講咗龍珠單嘢先啦。 龍珠手遊，我覺得係 手遊單嘢出嚟， 咁正直真係第一次見啊！ 我哋之前點啊？我哋之前呢個 online game 錄音啱啱出咗街啊！已經就係講緊呢類嘢其實 控制機率 咧就。另外業界不成文的，大家都心照不宣，就 大家唔 講講出嚟啊！大家 令俾你令俾你知就莫俾你見，通常都咁嘅情況嘅。 通常都係嗰種你叫統計到 所有玩家都好介意嘅， 然之後玩家好多都話有，但係好多其實根本就舉證唔到嘅。 有時真係冇證據嘅， 唔係根本係舉證唔到。 係因為 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即係同呢啲。同啲偶像係咪處女一樣㗎？你知佢唔係處女，但係唔好講出嚟啊嘛。 其實啱啱有少少唔同嘅玩家係唔接受嘅，不過就係講緊真係出嚟唔漲。咁你因為你就咁，就算出海量數據咧，有啲嘢有即係真係喐你機率嘅話，咁你海量數據會可以出翻嚟嘅。即係我全世界收集十萬次，喂你真係冇3% 得1%啫喎，呢啲可以估咗出嚟嘅。但係某一個人特別高或者某一個人特別低呢類機率操作咧，咁就其實從來大家都係私疑，同枕星優一樣，大家都私疑，從來冇人有證據證出嚟嘅。咁今次咧就疑似俾人捉到少少叫咩啊？捉到少少尾巴，咁啊大家大言不上。咁當然啦，因為隻 game 本身已經係好惡抽嗰只，係屬於惡抽嗰種 game 嚟㗎啦。即係啲機率全部都係低到嘔血嘅。 唔係，因為佢除咗 SSR 之外，仲上面仲有 UR 啊，一大扎嗰啲嘢。 重點係唔止低機率，係佢個機率真係好莫名其妙。係有人講翻就係、是、佢唔係低咁簡單啊，即係可以咧，你呢次貨金呢一輪抽將可能佢新角色啦嚇，你抽咗幾千抽都唔見，但係咧跟住下一次出另一個新角色，咁呢個唔啱啦嘛。咁你但係咧，你又下一次咧抽，又係抽幾千抽嘅情況下咧，嚟一大慘喎！即係個分機率分布非常之唔均勻，即係超越咗一般人認知嘅程度。咁佢仲要講緊呢啲事係經常發生啊！據說啦，因為我冇玩隻 game， 咁啊成乜情況啦嚇？咁然後佢就爆一單嘢出嚟啦，就上次即係我盡出事嗰一次啦嘅更新之後。大家見過個叫咩啊？個卡池個列表啊，每個人睇嗰個卡池列表都唔一樣嘅。咁然後就咁啊，大家大言不上咁啊，抄翻呢啲 credit 卡嘢，因為同啱啱我講嗰集大家私疑嘅機率操作有啲吻合嘅地方，就咁樣。 就係發覺咧，有最新嘅叫個嘅係大集錦池嚟嘅，有一啲人點解冇呢只嘅？有啲人得四隻 pick up， 有啲人有三隻 pick up， 有啲人五隻 pick up。 唔係隻數唔一樣，隻數係一樣嘅，不過就數 pick up 的唔一樣啊 ，pick up 出嚟嗰啲唔一樣啊，人人唔同啊。 即係我真係唔記得佢入邊 pick up 啲乜嘢啦。譬如啦嚇，可能有人係比達 pick up， 可能有人係悟空 pick up 嘅，即係個個都唔一樣啊。嗰幾個顯示出嚟，咁後屘就我印象中我真係聽都未聽啊，聞所未聞。後尾咁通常呢啲咁嘅情況，咁官方會出嚟解釋啊 ，cut 卡嘢啊嘛。我第一次係點講啊？即係露出恐怖道歉啊，見得多啦。 露出原始码道歉，我真系第一次， 即系真系 空前绝后啦！ 真系露出恐怖，系讲紧，唔系我哋所认知嘅恐怖， 唔系我嗱，即系纯粹写程式码写错就唔怪我。 佢露出肋骨啦，依家系，佢唔系净系露出恐怖啊， 即系 X 光片。 佢我觉得系 唔系肋骨，佢露出嗰个唔系恐怖，嗰个系肺部， 唔系嗰个系 DNA 嚟嘅，唔好意思。佢系露出，佢露到 DNA 出埋俾你睇，嗱，程式码响树。即系嗱，你识嘅就会知佢点解会咁样错。咁大略解释下啦，唔介意下。个情况，你话我唔系好熟，我自己本身唔识程式噶，但系听人解释翻嘅个情况就系、是，大概就系佢排参数的时候，落少咗个顺序排列，结果咧就系每个人去攞 database 嗰阵时咧，攞出嚟嘅都唔一样。就係、是、即係喺個DLC 個去攞資料落嚟啊，即係 download 呢啲資料，呢啲資料其實係 DLC 入邊攞嘅，直接同 server 問 server 攞嘅，攞完就會放咗你部電腦度，除非你部機冇呢個資料，佢先落噶。所以有啲人撈過某張圖或者撈過某啲嘢，咁佢咪唔會出咯。咁佢如果冇人冇撈，咁咪去 server 攞咯。但係 server 攞嗰個又唔跟排序嘅喎，咁結果就變成每個人出嚟嘅都可以唔同嘅。 即完全一个新人会犯嘅错误呢啲 程式码写漏咗个参数咁大把咯。 诶，呢样嘢好正常，好常见噶。 但系最重要个参数， 唔系咁你重唔重要就另一回事啦。但系呢类情况咧， 应该就程式码写呢类咁古灵精嘅程式码，你即系留意喺电脑啲程式史咧，系呢好奇谱嘅嘢都杀过噶。咁最经典嗰就。MacOS 其中一個程式碼，佢打漏咗格啫嘛，跟住裝完之後重新產成，先跟住再產成 hard disk 喎，呢個叫經典例子啦。 即係講緊總之佢貼出嚟個原始碼，因為正常呢啲嘢咧就點講啊，即係緊要過個版權啊，呢類嘢係唔會絕對唔會外流啊，正常嚟講。咁佢貼翻出嚟，咁你俾咁全世界，如果你識程式嘅，就會知佢錯咗喺邊。咁當然啦，兩樣嘢啦嚇，第一就係、是。呢嚿程式碼到底係咪真係出錯嗰嚿入邊冇人知嘅，因為你冇辦法反編譯去睇翻你入邊個曲係點樣噶嘛？咁係咪呢個係咪事實？第一個啊，呢個第一問題就係、是、第二個就係佢哋呢個就算係事實，唔代表佢冇操控機率。不過佢就好史無前例，真係第一次見，去攞翻出嚟去自稱啦嚇。 大手送石小兒科。 跟住 開程式碼出， 嗱佢叫做識點樣去叫保護叫 OK 啦，就即刻停咗個 pool。 其實佢撐咗一樣嘢嘅，等呢類咩撲出嚟say sorry 嘅 kick， 即刻斬啊呢啲講速度呢啲就好常見嘅。不過重點係真係佢真係攞個原始碼出嚟，咁呢個比較罕見少少啫，就呢樣啦。 然之後咧就送三百石啦，不過基本上。兩下啲人咪唔見曬。 咁你喂老實講啦，送啲石你再咪俾翻佢。 你送幾多石其實已經唔係 冇關係 最大嘅問題，已經 冇關係咯。啲人第二日俾翻佢。 即係咁呢個相對嚟講，咁你呢類，因為點講啊？你隻 game 最唔管、最唔出得錯嘅部分，其實就關錢事嘅部分，永遠都係嘅呢個就即係關錢事，大家特別緊張嘅，都好正常啦嚇。 好啦，順便講埋啦，就話跟住好啦，再有呢個就比格，呢、這個就嚴唔嚴重，但係畫面好震撼嘅 ，DOAXVV 嗰個寄生獸， 哇正你一流啊，簡直話俾你聽。 咁嗱 ，DOA 佢 DMM 佢揾咗 DMM 營運幫手亦管理啊嘅DOAXVV 啦，因為長名好 Q 長啦。總之就係佢只排山排球， 山排球嗰邊啦，即係唔係 DOA 本身嘅山。 電腦遊板都係貨金元素嘅，不過就喺電腦度安裝。咁一般即係電腦安裝 game 玩法啦。咁重點就係有啲玩家安裝完之後開啲出筆。咁通常呢個出筆玩筆嚟話，水面有個人頭啊，個人同個樣子分開咗啊，依都見過嘅我都。但今次就 冇條頸嘅， 嗱冇條頸咯。 鏡頭尾。 今次就直情同你講，我實講啊，我因為我啱啱 問題啫，未夠做崩壞咩？ 我睇套。我呢個唔知作把崩壞，我即係我啱啱睇完《來自深淵》，你知唔知啊？幾恐怖 ！Polygon 崩壞啫嘛，冇問題啊。 唔係，唔係 Polygon 問題咯，我覺得已經 係 Polygon 問題。 係 Polygon， 係 Polygon。 我嘅直情就突然間就係，依係咪寄生獸 online 咧？ 嗱我嚴重要求啊，傑特，今集出街你一定要俾翻張圖啲聽眾睇下，我懷疑佢有冇睇到。OK， 得， 呢張圖一定要出埋街。 即係呢個我都係嗰個睇完之後，我、哦、心冤嘅朋友。 唔係，反而我係懷念咁當年最初期 Illusion 啲新啲 game 嘅。嗰啲吹氣，嗰啲吹氣公仔咧， 個吹氣公仔都唔係咁嘅款 啊！ 係啊，好啊 ！No！你如果試過咧個 display driver 唔啱咧，啲吹氣公仔崩壞嗰下就係呢個樣噶啦。當年 即係嗰即係望開就係即係點講啊！即係恐怖漫畫走出嚟的公仔啦嚇。咁、嗯、我諗我哋再形容得再多，不如你自己百聞不如一見，你真係誒 點揾咧？ 係啊，比伊藤潤二都未比得上嘅，未比得上伊藤潤二啊，未驚啊！ 伊藤潤二唔係正畫面㗎。 你記住啊，最大鑊嘅係個落差。當你一心諗住睇女， 諗住追條女嗰陣時， 睇匈奴人睇女， 哇！ 唔一定匈奴㗎，今時有平㗎。嚇、 啊、有竟然有平嘅？ 有。 有個嘅， 有平嘅， 有 loss 嘛，有 loss 嘛。 係啊，今集新增一個平噶。 哦、 OK 啦，咁總之就依家嘢就 諗住睇，諗住追條女，點知追咗一件心冤咁樣。 咪變咗馬布拉夫咯。 沙子急降咯。 即係我覺得真係適似一啲一三都差唔多啊，應該係要。 好啦，嗱，咁最後係講埋梁 丹。講到心冤好失禮你咁喎，劉亞琪好萌喎。 沙爷之歌唔系嗰件啊！ 沙爷之歌咩？好啦，系啦，最后啦，梁太休刊十月啦。呢本嘢其实 实体休刊啫，系嘛？ 唔系，即系休刊啫嘛。因为其实旧年已经话，旧年已经由月刊变双月刊噶啦。咁今年直情话就唔做啦。其实我奇怪就系、是，因为我本身两本书其实大家睇过啦，呢本书就系、是、我系唔明点解就系、是、你国川搞个梁太。點解你裏面官方圖仲差過人哋學習研究社嘅Megami嘅？ 即係嗱，梁梯咧，我先講，我係一期都冇買過啊！當年睇佢出版，跟住就係、是、喂，你本嘢好唔掂喎，大佬！即係嗰陣時我係 最唔掂係有半本係連載漫畫。 呢個唔係問題，真係唔係問題，相對嚟講唔係問題嘅，係真係講緊本嘢嘅水準真係好有問題。 嗱，我因為我其實唔明就係、是。你喂，講真，你依類咁啊，所以叫買官方圖送雜誌嘅做法，咁你機畫嘅最依類最高，同埋你國川冇人揾唔到好畫，但係喂點解國川又寫高嘅信高嘅咁多嘅？你國川張張似樣就呢個時呢啲，有得一兩張勉強似樣嘅，你唔係啊嘛？ 即係我哋講緊 Megami 咁啊，雖然 Megami 唱來就呢樣係佢長處嚟嘅，唔通睇嗰啲報道咩？咁但係咧你。自家的嘢你都攞唔到自家啲似樣啲嘅內容咧，咁老實講，你打住你撩梯個 名，你留意一下，即係國川呢個集團係好興咁樣樣噶。你以為佢自家嘢，但實際上佢自己裏邊啲嘢唔通嘅好多時候。 咁係佢自己打自己都唔得。 同埋最緊要就係、是、你有時撩梯裏面啊，嗰啲配文字嗰啲特輯串圖，喂大佬嗰啲圖仲靚過你梁梯嗰啲嘢死未？ 總之就成本嘢個水準係非常之問題。老實講，我當年就已經問佢哋幾時接嘅啦。雖然即係佢撐得咁耐啦， 等到咯， 咁又唔算俾我等到嘅。佢撐得咁耐都其實都幾意外嘅，即係真係唔係馬後炮。係講緊我呢個證可以咁講，事實證明嘅啫。當年我買緊十一本雜誌，即係 Megami 啊、電擊 GS 啊嗰類 something 咧，加埋十一本就係唔買梁梯，就係講緊喂呢本嘢真係唔掂。佢撐多咁耐，真係算佢叻噶啦，已經。 唉 ，OK 啦，咁今個禮拜就到差唔多啦，其實都要講曬啲花邊啊 ，kick 卡都講曬啦。好，以另一單嘢我就獨立一個專題講嘅，咁就留翻獨立專題再講啦。好，咁今個禮拜張周報到此為止，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